中翻开尘封的日记，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。聆听经典老歌，如同冬天遇雪的时节，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，隽永浑厚，余味无穷，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，成熟风采的生活期待，人间岁月。看场 IMAX 电影。 Señor Pretorio, ¿de dónde son? No lo sé.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。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。 还有爱逛新曲的中调。当然，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我想要的、想做的，比比赛也多了。想说的、想给的，我全都有资格。未接来电、没留言，一定是你孤单的想念。任何人都猜不到，这是为我的风格。他们猜，随便猜，不重要。脸上彼此的全貌，才有个依靠。太多人，太多事，夹在我们之间吧。傻傻心太多心啊，若就连风吹都要干扰。可是你不想，一直走在黑暗里想逃。想追风，想自由，想要一只小心手，去看海，放手解流浪。我害怕看你心可碎没人，怕你擦眼。Are you?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，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问候到你们。继续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，来自何洁演唱的《小情书》，来自电影《小情书》的同名推广曲。 MV 当中的身着白色连衣裙的何洁，在一把吉他的伴奏下面浅吟低唱关于初恋的小情愫，娓娓道来。 当电车摇摇晃晃经过，一场雪北风轻轻扬扬吹， 其实他的人超级好，超级善良，但是呢也很敏感，对人有防备心，哪怕是对工作人员，日常相处的时候呢也会保持距离，不管男的女的都不能碰触他的身体，你往前走一步他就会退一步。来听到许美静的《至少》。 至少我还能单独面对，至少你冷静后退，至少想安慰，让一个拥抱代表无所谓。也许相爱总会有路转损毁，失去拥有也不是绝对。也许错过的快乐都能追回，也许一点距离只是为了重新依偎。

起沉溺，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，情难了难再续，难再回心。你曾说爱相随，哪怕用一生去追，又有怎样追得回？与你相偎，我为你痴，为你泪，风雨我都不后悔，为又怎样无可退？我如何面对？你纷飞，爱相随，哪怕用一生去追，我又怎样追得回？与你相偎，我为你痴，为你泪，风雨我都不后悔，我又怎样无可退？曾经深情，你给了谁？ 凡是人总有取舍，你取了你认为重要的东西，舍弃了不重要的东西，这只是你的选择而已。如果是因为没有被选择而心生怨恨的话，那么这个世间岂不是有太多的不可原谅之处？毕竟谁又没有责任要以我为先，以我为重？无论我如何希望，也不能强求。有些话有些人，只怪当年太年轻，看不透也听不出来。蔡依林，怪我太年轻。 我铁了心守了爱情，我断了泪的神经，其实心肠脆脆的，梦也都绵绵的，你喜欢我那就够了。我狠了心走就不停，我开了门就决定，今天的你说的不多，深夜冰冷空隙，还是面无表情。怪我太年轻，把激情看作是真心，而感情像是夜空的星星，存在却难以靠近。也许不应该想太多，面对爱情谁都没把握，让心比谁都容易不小心的心，从不曾后悔过。 下来的时间听到的这首歌呢，跟我的名字有相同之处，风雪梧桐。风雪梧桐呢，是南拳妈妈的专辑《决斗巴哈》里面一首歌，中国风的古调优美的一首歌曲。 梧桐落入凡间，化作思念，随风落款念离别，越过的山水都剥落这一夜。每一时间敲熄了指尖，你饮了一滴的岁月，因我又难拥抱住几片风雪。谁敢留下一朵云啊，一片片紫色的牵挂，我依旧然被孤单住你胸前。五月绚丽的泪之茶，一别是一襟花寒，笑看风烟晚，再也不复返。我们相拥的人，无痛的风雪，冰桶人可誓言，一片落叶是一个轮回线。我们相爱的人，无痛的风雪，远的诗词里铭记青春的永远。此思念随风落款念离别，越过的山水都剥落这一夜。被雨时间敲熄了指尖，你饮了一滴的岁月，如果又能拥抱住几片风雪。谁敢留下一座天涯，一片紫色的牵挂，我依旧然被孤单住你胸前。五月春泥的泪成沙，离别时也尽化寒，笑看红颜晚，再也不复返。我们相拥的人，无痛的风雪，冰桶人可誓言，一片落叶是一个轮回线。我们相爱的人，无痛的风雪，不愿留下的泪，凝结青春的梦魇。我们相拥的人，无痛的风雪，冰桶人可誓言，一片落叶是一个轮回线。相爱在这无痛的风雪，瞬间掉下的泪，凝结精神的永远。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七夕关怀，1033听若有情。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一，农历5月25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白天雷阵雨，最高气温31度，今天夜间多云，最低气温19度。廊坊雷阵雨转多云，31度到20度。首都北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，30度到20度。近邻天津雷阵雨，30度到22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3和8，请您遵照执行。

幕已被拉开，音乐的节奏响起来，这边把姿势摆一摆，你就知道我的厉害。虽然大家说我不是特别帅，很奇怪没有人爱，到处是小声的爸爸妈妈在，是我最有不在，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没有人比我帅，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想不想要过来， 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梁文音嗓音温柔清凉，因为父母早丧，所以性格比较的文静而且成熟，擅长成熟风格的伤感情歌和慢歌。2009年的时候获得了金曲奖最受欢迎女歌手奖，她的唱功也得到蔡健雅等等更多歌手的一个肯定。接下来听到梁文音卢凯的姑娘。 喜欢看着你配的百合花在舞池里跳舞，卢凯的姑娘啊，卢凯的姑娘啊，喜欢看着秋千摆灯后你羞涩的模样，卢凯的姑娘啊，卢凯的姑娘啊，卢凯的姑娘啊，我就是喜欢你，穿着传统的服装，靠着传统的舞步，卢凯的姑娘。我就是喜欢你，穿着传统的服装，靠着传统的舞步。看着你佩戴百合花在舞池里跳舞，卢凯的姑娘，卢凯的姑娘，喜欢看着秋千摆灯后你羞涩的模样，卢凯的姑娘，卢凯的姑娘，卢凯的姑娘，就是喜欢你，穿着传统的服装，跳着传统的舞步，卢凯的姑娘。我就是喜欢你，穿着传统的服装，跳着传统的舞步。 千百等候你羞涩的模样，不堪的姑娘，不堪的姑娘。 有人说鱼它的记忆只有七秒，一个转身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，所以它们可以在一个小小的鱼缸当中游来游去，永远不会觉得腻烦。它们在水中上演它们的故事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由张清芳演绎的《一天到晚游泳的鱼》。 情愿困在你怀中，困在你温柔，不想一个人寂寞无边漂泊，就像五月水流，你的心河流向我，不眠不休的追求。 小区林间小路上悠闲漫步，看微风掠过树梢，听溪水潺潺声响，畅快地呼吸着弥漫着青草的清新空气，与最真实的自我悄然对话。

一首非常清新的民谣小作品，诚恳质朴的词意在木吉他的伴随之下泄流出了一种低调的幸福气氛，真挚而单纯，简朴而唯美。 一月满天雪，却让真心洁白，五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，十月底的落叶虽然小小悲哀，十二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，季节温柔替代我给的幸福，永远不会更改。 And I say dreams are about all I'll try it, I'll try it, I'll try And dreams are about 我的爱，像纯真的小孩。一月满天雪，却让真心洁白，五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，十月底的落叶虽然小小悲哀，二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，季节温柔替代我给的幸福，永远不会更改。 And I say dreams are about all I'll try it, I'll try it, I'll try And dreams are about 我的爱，像纯真的小孩。 去来接人家的伤口，你听到的看到的终究不是本质，谁还没有个过去呢？何必抓着不放。 I don't need your money, no bad enough. All I need is some gold I could have. Won't you call me your darling, and be my man. Take me dancing, come hold my hand.

段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，这里是品味033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丁贵胜凭借他不俗的创作实力和唱功，持续霸占着重磅音乐排行榜的内地榜冠军宝座，很多人都称他为2014年的开春乐坛黑马。他原本让低迷的这个华语市场呢带来了很多的正能量，经常听到丁贵胜的《让一切简单》。 就像要去旅行，总期待快黎明，好能牵手看灯火风景。最疯狂的想念是你还在怀里，已经相依，真爱从不必玩心里游戏，不怕太深爱了会弄伤自己，喜欢醉在你笑的眼睛，让一切简单，体贴成自然，当你坐的船也当你靠的岸，让一切简单，快乐成自然，把生活再平凡，可是生命不平淡，我的夜空就灿烂温暖。你如果孩子气浪漫的调皮，我就让你闹得开心，你怕做噩梦成夜抱紧，抚慰每个情绪，真爱从不必玩心里游戏，不怕太深爱了会弄伤自己，喜欢醉在你笑的眼睛，让一切简单，体贴成自然，当你坐的船，当你靠的岸，让一切简单，快乐成自然，把生活再平凡，可是生命不平淡，我的夜空有了你就璀璨，我爱你的温柔和勇敢，也爱你的脆弱和怀疑不安，能给的感动都愿意承担，不要你还，让一切简单，体贴成自然，让你坐的船，让你靠的岸，让一切简单，快乐成自然，把生活再平凡，可是生命不能等，有了你就灿烂，让一切简单，体贴成自然，当你坐的船，当你坐的船，也爱靠的岸，让一切简单，快乐成自然，把生活再平凡，可是生命不平淡，我的夜空，温暖。 伍思凯有张专辑叫做《五月光》，记得当年这张专辑的封面上面写着30岁之前的爱情像太阳，30岁之后的爱情像月亮。这首《五月光》不论词曲呢都是上等之作，是伍思凯难得一见的一个身负文学性质的民谣创作。 爱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，恋人的歌感到孤独，孤独的灵魂习惯了独，猜不出和谐双人舞步，

的过去不去，未来不来，幸福跑哪了？越深情的越念旧，越念旧的越失落，时间在不停飞驰，频频回首，只会错过。终不寂寞的幻觉，有一张面具画着假快乐，诚实的人匆匆，谁会多停留，关心谁好久不哭，怕一哭就完全脆弱。我从不能变成石头，在爱散场的时候，冷眼再黑人疼痛。我不想是气球，用力一次就会破，因为心里头慢慢都是虚空。重度寂寞的患者，想问为什么没人能懂我，只是渴望感情，却被爱嘲弄。我最绝望的时候，谁又会用希望问我？最黑暗的时候，谁为我把目光亮着？